素觉得这下才算是解释得通了，不然他真的难以理解对方为何不把赵浩成踢出队伍。毕竟这是自由组队模式啊，又不是安京寺强制性的把赵浩成安排给他们了。所以这赵浩成之前怕是也没想到会有人来找他寻仇吧。在这种人的世界里，大概每个人都是没有朋友的，因为他自己就没有朋友。不过吴桐等人这是把周莹雪当成刚刚的狙击手。只听吴桐赞叹道， 哎，没想到周莹雪小姐不仅是超凡者，竟然还是狙击手，难怪61号壁垒的任务能够全歼火种公司的黄昏小队。 任小素从周莹雪那里得知，他逃离的时候其实火种公司已经占了上风，不仅他身受重伤，而且他们五人小组已经有人被火种公司击毙了。但是所有人都在说他们任务完成得非常漂亮，火种公司全军覆没，一定是周莹雪逃离61号壁垒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当天夜里61号壁垒的战斗持续时间极长，任小素怀疑是王氏财团将火种公司全歼，而后却对外宣称是安京寺所为。之前63号壁垒其实也是这样，那个香草在做任务的时候，他发现火种公司往王氏部队方向逃离的时候就直接撤了。任小素总觉得有些奇怪，难道王氏财团表面抓捕安京寺，但背地里却和安京寺互为表里？这安京寺怎么就像是王氏财团的影子一样？双方怕不是有什么合作了吧？当然，若是任小素知道庆枕对王氏财团的看法，恐怕会更加笃定这一点了。只不过他想不明白，王氏财团和安京寺之间有什么利益共同点吗？这事儿恐怕庆枕也想不明白。吴桐看向任小素， 周小姐，这位是？ 哦，这是我的助理，我的观察员。 任小素顿了一下，还真像模像样的从背包里掏出一个观察员专用的望远镜来。这种单筒望远镜有专业的学名叫做观靶镜，倍率和视野都比狙击枪用的瞄准镜高得多，哪怕在可视条件比较恶劣的情况下，观靶镜依然可以清楚地看见远处弹头的落点，并指导狙击手校正偏离的弹道。一般情况，执行斩首任务的狙击手都会配有携带观靶镜的观察员。这观靶镜还是当初杨小锦塞给任小素的，他估计也没想到任小素现在会成为一名狙击手。吴桐等人看到任小素竟然还带着观靶镜，心里想着，这周莹雪竟然还挺专业的。既然是观察员，大家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毕竟队伍里能有个狙击手也是好事。只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周莹雪现在心里已经开始忐忑不安了，见任小素装出来的威风，以后可都是要还回去的。不过他还挺享受别人羡慕他的眼神呢。一天时间，车队因为赵浩成这件事情出了意外，所以只走了150公里的路程。吴桐计算了一下时间，剩下两天也足够他们抵达73号壁垒附近了。他们计划在73号壁垒外围弃车徒步，然后各自想办法混进壁垒里去，最终在龙阳大道191号民居里汇合。这191号是吴桐自己在73号壁垒的安全屋，除了周莹雪，其他四个 A 级杀手其实都是主做周氏壁垒任务的。吴桐对周莹雪开玩笑道， 你们不会没有混进壁垒的办法吧？ 这事不用你们操心。 晚上扎好帐篷，周莹雪就直接钻进任小素的帐篷里，一边给任小素捶腿，一边解释道， 啊，他们拿我当狙击手，我也没什么办法呀，总不能解释我不是吧。 任小素撇着周莹雪，他看对方这副姿态也不好说什么。 去吧，好好装你的狙击手，我没什么意见。 那这次任务完成之后奖励？ 我八你二。 我才分两成。 你有意见？ 没有没有。 周莹雪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她虽然擅长暗杀、渗透、情报，但一个财团的主席团成员级别并不是她能够去搞定的。所以就像任小素猜测的那样， 周莹雪抱住任小素这条大腿，本身也是发现任小素想要隐藏身份后，就主动来给任小素当白手套。双赢。任小素看着他忽然说道， 你想不想进安静寺？ 想。 周莹雪眼睛一亮， 听说进入安静寺后，就算不完成任务也有固定的钱拿。哎， 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肯定还是要做事的，但你想的话我可以帮你。 你想要什么？ 周莹雪忽然意识到，其实任小素对着安静寺也有想法。 行了，回你自己的帐篷去吧，等你进了安静寺再说其他的事情。 说完他就把周莹雪给轰出去了。老跟着女人独处算怎么回事？以后传出去了，万一自己挨一句怎么办？此时外面的其余几名 A 级杀手还没有睡，他们默默地看着周莹雪钻进了任小素的帐篷，然后过了十多分钟又钻了出来，仿佛跟没事人似的。周莹雪出帐篷的时候还整了整头发。那名叫做梧桐的 A 级杀手感慨道， 哎，这哪是什么观察员呢，分明就是养了个小白脸。 这又不稀罕，好些个女杀手刀尖舔血之后都想找点慰藉，男杀手不还逛青楼吗？男女平等呗。 嗨，我就是怕那个小白脸到了壁垒里面拖累咱们。 怕什么，其实咱们之前都商量好了，我有统一的渠道安排咱们进入壁垒，但我给他们说的是自行解决。他如果真是小白脸，那就看周莹雪能不能把他弄进壁垒里去了，如果进不去，那就没法拖累咱们。 嘿嘿，老吴英明啊。 此时任小素躺在帐篷里，却已经手里拿上了手枪，以免夜晚有人偷袭，但凡有点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察觉。任小素没法信任其余四名杀手，保不齐就有人暗怀鬼胎。刚才周莹雪来了一趟，他说要把周莹雪送进安静寺并不是假话，而是真这么计划的。要知道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让安静寺帮忙找人，而他一直以来隐藏身份的缘故，就是怕对方知道自己的身份后将王富贵他们劫持住。按照周莹雪所说，到达 A 级换手机的时候需要由一只千纸鹤叼来新的手机，别人或许觉得那千纸鹤不过是纸叠的，什么也看不见，但任小素知道那些换过手机的人恐怕全都被记住了样貌吧。自己倒是可以蒙住脸，但依然会让别人起疑啊，还不如把周莹雪推出去，让他来当这个明处的挡箭牌，自己躲在幕后也好有个缓冲的余地。大家各取所需，确实是双赢。白天重新出发的时候，其余几名 A 级杀手看向任小素和周莹雪的目光都有些奇怪，但任小素也没怎么在意，安心扮演好助理的角色。结果让任小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周莹雪是真的当老板当上瘾了，甚至还让任小素帮他泡茶，颇有种债多不压身的感觉，然后一到晚上就赶紧来赔礼道歉。事实上周莹雪觉得让别人把他当作狙击手都不算什么特别装特别过瘾的事情，让任小素泡茶才最爽。别人不知道任小素的身份，他还能不知道吗？让这样一个几乎成为传奇的超凡者给自己泡茶，这待遇别提有多爽了。就是晚上赔礼道歉的时候胳膊有点累，他这么作起来，任小素干脆也不轰他了，直接就让他捶腿捶到了半夜。周莹雪这才稍微收敛了一些。任小素发现这周莹雪也挺有意思的，属于那种给点颜色就敢开染房的主。有一句老话就是说周莹雪这种人的，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总喜欢在作死的边缘使劲似的。队伍到了73壁垒外面，大家就分道扬镳了。车辆就藏在北方的荒野上，还专门盖上了绿色的伪装布。等那些人一走，周莹雪又变成了大丫鬟的角色，在任小素身边忙前忙后，还从背包里取出了苹果给任小素削苹果吃。任小素看向周莹雪， 你们做间谍的平时用什么方式潜入壁垒？应该不用扒车底这种招式吧？ 基本上都用这招啊。 除非在这一片有很多的人脉资源，私人部队会偷偷放行，收取一些酬劳。哎，有些私人部队甚至会一次收几十万，够他20年的工资了。 那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任小素找到一处高坡，用观靶镜观察着73号壁垒的附近，结果他愕然发现，那另外四名杀手竟然在荒野上一起上了一辆从屠宰场里开出来的冷藏车。原来对方早就有了进壁垒的方法，只不过不让他和周莹雪用而已。不过这都问题不大，人家也没什么义务帮你解决问题。问题在于，任小素发现这壁垒闸门的检查格外严格，除了那辆屠宰场的车，进出车辆竟是还要把货物箱子打开检查，想要扒车底进去不太现实了。自己倒是很好解决，直接翻进去就好了。可周莹雪怎么办？总不能观察员进去之后把狙击手给落在外面吧？那还观察个屁呀！ 我可以控制一种植物打通地下通道，墙壁地基最深的壁垒是178要塞，但就算是178要塞的地基也才27米，我的植物可以轻松挖出地道来。 这下子任小素倒是对周莹雪刮目相看起来，原来对方操控植物的超凡能力还是有点用处的，只是这植物系的超凡者比自己想的还要奇怪一些啊，竟然能打地道。这世界上超凡能力总是稀奇古怪，层出不穷，没有亲眼见过都不知道还会蹦出多少奇葩选手。当夜色降临，任小素带着周莹雪悄悄来到壁垒外侧，只见周莹雪捏出一颗种子扔到地上，也不需要挖坑，也不需要浇水，那种子便即刻生根发芽，快速生长。任小素听着泥土里闷闷的泥土翻滚声，地面却看不出半点不对劲来。地面上的植物看起来并不高大，充其量也就一颗香菜的级别。可是当周莹雪将那颗绿植拔掉后，地面豁然洞开了一个直径一米宽的洞窟来。周莹雪说道， 跳进去就行了，这还是拔得早，不然它还能用根系在地下开辟出更大的空间来。 最大能有多大？ 差不多一间屋子吧。 任小素寻思着，地下几十米随意开辟一间屋子出来，这他妈是轻松挖掘防空洞的能力啊。 你先下去。 任小素对周莹雪说道， 我在你后面跟着。 周莹雪撇撇嘴，这是信不过自己啊。不过他也没多说什么，扭了扭身子就钻了进去。他在地道里钻着，忽然感觉后面有点亮光，心想着，任小素该不会偷偷在后面打光偷看自己吧。周莹雪心里骂着不要脸，但也不敢说什么。结果出了洞口之后，任小素忽然对周莹雪说道， 你先去他们的会合地点吧，我还有点事情要做。 说完，任小素丢给周莹雪一个长匣子，说里面是狙击枪，让周莹雪背着。这么做主要是为了迷惑吴桐等人，毕竟周莹雪现在的人设是狙击手嘛，背一个长匣子在身后装的也像点。做完这事之后，任小素就直接离开了，丢下周莹雪一个人在壁垒里。他赶忙又种下植物将洞口遮盖好，心中泛起一阵无力感，说好的帮自己做任务呢，怎么进了壁垒之后却离开了呢？还好这不是王室壁垒，不然他一个人躲监控都心虚。周莹雪一路朝着会合地点赶去。周氏壁垒与王室不同的是，就算你是潜伏进来的，大摇大摆走在街上照样没人管你。如果是在王室壁垒，恐怕分分钟人工智能就会报警说出现陌生者闯入。到了会合地点，周莹雪敲门进去后，其他杀手好奇道， 哎，你的助理呢？ 周莹雪还能怎么说，她平静地说道， 我交代他去办点事儿。 旁边的杀手相视一眼，内心笑起来，那个小白脸果然没有办法进入壁垒。不过大家面上都没有表现出什么，毕竟周莹雪又是超凡者又是狙击手，他们也惹不起。此时 吴桐拿出一张巨大的地图说道， 我这边已经有线人帮我摸清了这个周西龙的作息习惯，他每天早上会从红松巷出发，途经江汉北路、解放大道、三阳路，抵达他的办公地点，晚上会有应酬，地点不定，但基本上都会回到红松巷的住处。 周莹雪暗中观察其他杀手的反应，发现另外三人听的时候有些心不在焉，明明是之前就知道的情况，只不过吴桐再给自己说一遍而已。面前这四人已经形成小团体了。 这里呢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在他早起前往办公地点的路上进行伏击，另一个则是在红松巷的入口等待他夜晚归来。两个方案各有优劣，早上动手的方案更加稳定，因为这是他的必经之路，但缺点是白天动手之后不太方便撤退。 晚上动手的方案则更加有利于我们全身而退，夜晚可视条件差，敌方追捕我们不太方便。 等吴桐说完，周英雪忽然说道， 你们准备好撤退路线了？ 没有，还是老规矩，各自凭本事离开。 那就选晚上吧，不能因为一个任务把命搭进去，是不是？ 好，既然超凡者都这么说了，那晚上的方案就作为首选，在他红松巷的豪宅别墅里实施斩首行动。 每天有多少人护送呢？别墅里有多少守卫？ 一共七人，分成两辆车，车是防弹的，其中有一人始终坐在他旁边，这应该是副官或者情报中的超凡者。至于这个超凡者的能力是什么，我们就不清楚了。这些人在晚上也会待在别墅里。 说到这里，吴桐旁边一人对周莹雪说道， 红松巷附近就有高楼，我们四个夜晚负责突击别墅，到时候周小姐就自行选择狙击点，帮我们进行火力压制吧。届时有人凭借窗户为掩体对我们进行阻击，请周小姐务必帮我们解决掉，预计行动时间就在今晚。 其实斩首行动最难的部分在于如何掌握目标行程，如何找到目标，等找到以后反倒是一切都顺利了。这次要狙杀的人物并没有躲藏，吴桐的线人还提前做好了准备工作，这倒是省去了很大的麻烦。所以既然已经准备妥当，那还不如给予目标雷霆一击。而且这四人的计划肯定没这么简单，对方不说，怕是不想让周莹雪知道他们的计划。周莹雪不动声色地说道， 没有问题。 但说完她心里就慌了，今晚就要行动了，可任小素出去办事还没见到人呢，自己怎么帮其他人火力压制啊？不过周莹雪心想，自己虽然没有专精的训练过狙击枪，但依托瞄准镜打近距离目标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吧，毕竟以前也是杨氏部队的军人出身，好歹也是摸过狙击枪的。他默默地离开了民居，找到红松巷之后便开始寻找附近的高楼，好不容易找到稍微近一点的观察位置之后，周莹雪在楼顶打开了任小素给他的长匣子，里面赫然是几块砖头。周莹雪都快气得大骂了，这个不要脸的任小素，人消失也就算了，竟然连狙击枪都不留下，自己晚上就靠这几块砖头打火力压制吗？拿砖头砸人家别墅的玻璃啊。其实吴桐四人组成小团体执行任务时把周莹雪排除在外，让他打火力压制，一方面是周莹雪哪怕帮不上忙也无所谓，吴桐等人可是准备杀了赵浩成再做任务呢，说明他们四个人也有把握完成这个任务。当然前几天周莹雪一枪狙杀高速移动中的赵浩成，那一枪太狠了，吴桐他们对周莹雪还是有些期待的，若是能帮忙火力压制也是好事。另一方面则是吴桐这边一些准备工作似乎涉及到了壁垒高层，所以吴桐也不想让周莹雪知道他人脉资源的底细。周莹雪也猜到了这一点，之前吴桐的线人能在他们到来之前就了解到这个周西龙的行程，对方明显也不一般，而且吴桐等人选择进入壁垒当天就下手也是得到了确切的消息，今天有两名保镖去接目标的女儿放学了， 然后保镖会把目标的女儿送去周西龙前妻那里过周末，周一才会返程。这就是天赐良机。现在既然对方小团体把周莹雪排除在外，周莹雪也乐得清静，若是能蹭个任务更好呀，反正吴桐他们完成了任务，他也能得到奖励。可问题是，看热闹也得抱着狙击枪看吧，抱着几块砖头算怎么回事啊？他现在不满的已经不是任务怎么样了，而是任小素太不靠谱。这时任小素在73号壁垒外面已经找到了地级任务目标，并再次开始蹲点等手机送上门来。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别人看到地级任务，下意识就想到了20000元的酬劳，而任小素就不同了，他想到的是好几部手机。没听周莹雪说吗？一部手机几十万呢，这可比一个任务值钱多了。先前在地道里，周莹雪看到后面的亮光，以为是任小素在偷看呢。其实任小素是接到了关于73壁垒的任务，而且还是 C 级和 D 级一起发布的。任小素打算做完 D 级，然后再去把 C 级的任务也给做了，只是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在他想来，周莹雪他们的 A 级任务就算要完成，肯定也得好几天准备时间吧，毕竟是 A 级任务嘛，谨慎一点肯定不会错的。说实话，任小素也没想到对方会挑今晚下手，但那又怎么样呢？啥事能有他抢手机重要？这次任小素做任务没有再用之前的手机，而是换了今天刚刚抢到的手机回复任务。反正任务酬劳都是一次一结，每次都是不记名账号，对他没有什么影响。夜深人静的时候，任小素仔细想过，他也承认之前自己玩得太大了，有点不是那么的低调。任小素换上了连帽衫，把脑袋都罩在了帽衫背后的帽子里。虽然这73号壁垒没什么监控，但也得小心一点，是不是？做完 D 级任务后，赶紧去完成 C 级任务，确认任务没有被人完成之后，任小素还是挺开心的。是这73号壁垒里没有 C 级杀手吗？竟然都没人抢任务的。结果比较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任小素看到任务的时候就知道，这次的目标是73号壁垒内一个帮派的大佬，跟这种人没什么好默契的，上门杀了就完事儿了。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推开对方总部洗浴中心的大门进去的时候，人家帮派正在开会呢。任小素看着里面一群带着纹身的汉子站在大堂里，听着目标人物训话，那群汉子看到有人推门进来，也齐齐回头望过来，气势惊人。任小素寻思着，你们不就一黑帮吗？黑帮咋还开会呢？时间不等人啊，他任小素的时间很宝贵的好吗？不管了，砍了再说。任小素进去之后还把大门关上了。那帮派堂口的洗浴中心外面早就等着好几个 C 级杀手了，他们不是不想做这个任务，而是实在不敢做呀，怎么也得等人家堂口把会开完，是不是？里面他妈的几十号人呢。结果他们就看到穿着黑色连帽衫的任小素走进了堂口，因为任小素挡得严实，以至于他们也没看清任小素的长相。大家都没觉得任小素可能是个杀手，毕竟哪个 C 级杀手都没这么猛啊，直接冲进人家堂口里做任务。然而任小素刚进去，他们就听到了激烈的枪声，外面的 C 级杀手们都尿了。 刚刚进去的是跟咱们一样的杀手，里面几十号人呢，他就这么进去了，这肯定是死无葬身之地啊。 咱们任务还做不做？没想到会碰到个正标的同行。 不做了吧，这隔壁街的警笛都响了，别把咱们给一起抓了。 还没等他们决定呢，这几个杀手就看到任小素从里面推开洗浴中心的大门，然后若无其事地朝北边快速走去，消失在了行人之中，身上竟是连一点血都没有。就刚刚洗浴中心打开一条缝的时间， C 级杀手们隐约听到了里面的哀嚎声还有血迹。其实这几个 C 级杀手应该庆幸，因为他们没敢动手的缘故，所以任小素根本不知道他们也是 C 级杀手，不然 还得把他们给一锅端了。几个 C 级杀手看着洗浴中心里的惨状，耳中听着越来越近的警笛声，转身就走。今天算是遇到过江龙了，此地不宜久留。 这是 C 级杀手干的事儿？是人干的事儿？ 这就不是人干的事儿。 周莹雪抱着砖头坐在天台上，愤愤不平地说道。眼瞅着天已经快要黑了，他都还没有见到任小素的人影呢。对方如果去汇合地点没有见到人，应该会往红松巷这边赶来才对吧。毕竟任务后面附的任务地图里可是有目标住址的。可他都等了半天时间了，还是没见到任小素的人影。就在此时，任小素没等到，周莹雪却等来了远处的枪声。枪声是清脆的，极好分辨。周莹雪豁然抬头，她站在天台边上望向枪声的方向，心说任小素不会出事了吧。周莹雪下意识就想到了任小素，不是周莹雪盼着任小素出事，她反倒非常担心这73号壁垒任务期间突然闹起幺蛾子，会不会影响他们做任务。而现在这73号壁垒里最大的幺蛾子可不就是任小素吗？周莹雪猜的并没有什么错，这枪声就是任小素去黑帮堂口完成任务时的枪声，而且这动静已经引得壁垒部队出动了。整个壁垒的管理层都被震动，他们想不到风平浪静的壁垒竟然会发生枪击事件，枪声会不会影响到 A 级任务？答案必定是会的。周莹雪等在天台上，下面的吴桐等人也混杂在行人之中，他们本来打算伪装成行人观察周围环境的，结果这枪声一响，壁垒居民都回家了，路上就剩下吴桐几个人孤零零的硬着头皮装行人，还有人从窗户里对他们喊话，小伙子们快回家吧，别在这里溜达了，有危险，你们没有听到枪声吗？这时候其他人听到枪声都走了，他们几个在街上确实有点扎眼。吴桐急中生智，开始跟旁边的另一个杀手比划手语，假装聋哑人。吴桐心里苦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平日里执行任务还都挺顺利的，这次怎么诸事不顺呢？周莹雪在天台上抱着砖头就一阵庆幸，还好自己没在楼下。然而枪声不光是影响了吴桐他们，必然还会影响到周西龙的行程。那位目标人物周西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在自家壁垒寻常出行都带着7个保镖，这不是谨慎是什么？当然任小素见过最谨慎的人还是庆诊了，人家都住军营里去了。任小素也没想到这边帮派手里竟然有枪，要知道西南西北的壁垒里虽然也乱，但枪支管控还是挺严格的，小帮派手里能有刀就不错了。当然这帮派手里有枪也不过就是两把手枪而已，平时威慑作用远大于它的实际威力，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敢开枪的，只能是去荒野上过过瘾，枪也是从私人部队手里偷偷买到的。今天要不是眼看着再不开枪就死了，这枪指不定一辈子都用不上一次。但倒霉催的是，这帮派大佬第一次在壁垒里开枪，死的不是别人，却是自己。此时任小素走在前往汇合地点的路上，他还不知道周莹雪等人已经到红松巷了呢。有秩序司的车辆与他迎面而过，却压根没有注意到他。从外表看去，他也不过就是个普通的少年，根本就不像是什么杀手。任小素回头望去，远处天空的晚霞层叠扑来，金色的光辉像是温暖的海水一样。他也不管这壁垒因为他闹出了多少动静，只觉得今天还挺顺利的嘛。吴桐等人直到深夜也没有等到周西龙的车队回家，似乎因为枪声对方已经迅速地转移了住址，而且他的线人还给他打了卫星电话，告诉他已经有人提前一个小时接走了周西龙正在上课的女儿，似乎周西龙已经警惕起来了。他们眼见今天没法做任务了，索性直接撤退了。周莹雪也等街道上重新出现行人后，才下楼背着长长的匣子离开天台。等到了汇合地点的民居面前，众人看到他们的汇合地点的灯竟然是亮着的，梧桐皱眉。 难道是已经有人走漏了风声，过来搜查我的安全屋了？ 不对，我听到有人电锅炒菜的声音。 众人一阵无语，大半夜的，安全屋被人闯入也就算了，竟然还有人在里面做饭，大家甚至还闻到了饭菜的香味。 走，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进去看看。 梧桐咬咬牙拿出钥匙开门，如果周氏连他这安全屋都发现了，说明对方已经掌握了足够的信息，不弄清楚情况，他也只能离开周氏属地，亡命天涯了。结果一进门，梧桐就看到周莹雪的助理从厨房里走出来，并且跟他打招呼。 咦，这就回来了，吃饭了没有？我们可没做你的饭啊。还有，你那罐气罐都快没气了，明天记得灌点。 所有人全都傻眼了，他们看向周莹雪，而周莹雪则淡定道： 我交代他去联系一个线人，所以晚到了一步。 嗯，没错。 线人联系到了吗？他有没有说今天壁垒里的枪声是怎么回事啊？这事似乎影响到我们的任务了，周西龙没有按照计划出现。 哦，说了，这枪声是有黑帮火拼，有人端掉了一个洗浴中心里的黑帮。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众人松口气，原来是这种黑天鹅事件。所谓黑天鹅事件，就是指非常难以预测的事件，导致了一系列后果非常严重的连锁反应。任小素也把它称作为幺蛾子事件。反正幺蛾子和黑天鹅都是灰扑扑的，还都会飞。周莹雪把任小素拉到阳台上去，小声嘀咕道： 这事儿是不是你搞出来的？你知不知道，你突然离开给我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本来他们说今天就下手的，结果你不在，我都慌了。万一今天就动手，你却没来得及赶回来怎么办啊？ 你看，他们说今天动手，我就让他们今天没法动手，他们说了不算。 周莹雪都懵了，这也太理直气壮了吧。壁垒外面，正有一支车队从西边驶来，还没递交进入壁垒的通关文书呢。坐在车里的罗兰听到这枪声就赞叹道： 哎呀，太刺激了，没想到中原的壁垒也没想象中那么安全吧，大白天的有人开枪啊。 周琦在旁边翻了个白眼： 你就不担心来这么刺激的地方伤了自己啊？要知道你现在在庆氏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一辈子荣华富贵享用不尽，正所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那还有什么意思？我罗兰最喜欢的就是这刺激的地方，以前西南还挺有意思的，三家战争想想都带劲儿。如今西南全都归我庆氏所有，每天处理的事情全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什么秩序司要和稽查司夺权啦，什么谁家的官小安排个好职位了，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可都是好事儿啊，有人找你办事儿，就有人给你送钱啊。 周琦眼睛一亮： 我罗兰缺那点钱吗？眼光要放长远一点，咱是办大事的人。 所以你就跟庆诊主动申请来了中原，他也同意了？ 当然，我来中原就是搞事情的，没搞头的地方我可不去。 那咱们来73号壁垒是干嘛来了？ 周氏那个周西龙一直主张研发核武，咱们虽然跟这种人也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但支持他一下，让周氏帮忙吸引一下其他人的注意，对咱们来说也是好事儿。所以这次就是要见这个周西龙，约的时间就在明天。 你不会再做着任务就跑掉了吧？ 周莹雪紧紧地盯着任小素的表情，似乎要观察出什么来。 怎么能用跑掉这个词呢？我这也是有正事要做的。 什么正事啊？ 周莹雪好奇了，他很想知道任小素到底为什么搞出今天这些事情。 当然是做 D 级和 C 级任务了。 周莹雪心里一阵无力，这都是传奇级的超凡者了，怎么还跑去跟人家 D 级和 C 级抢任务？自己心里都不会害臊的吗？ 梧桐那四个人今天表现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异常？ 也没什么太多异常，就是在红松巷的别墅区外面踩点，准备夜晚突袭。因为枪声响了之后街上没有什么行人，我们就撤退了。 行，小心点这四个人。我觉得如果任务出现意外，这四个人很有可能会想联手坑我们一把。 好的，老爷。 周莹雪忽然闭嘴了，刚说完那四个字，她就本能地觉得有些不对。任小素诧异地看向周莹雪， 你刚才说什么？ 没什么。 周莹雪都快被自己给蠢哭了。 可恶。 任小素默默地看了她半分钟。 吃饭吧，做了你的饭。 两人走进屋里去，周莹雪立马变成了高冷的模样。 助理，把我的饭端过来。 任小素顿时无语，这周莹雪角色转换怎么连冷却时间都不需要呢？旁边的吴桐看向任小素， 把我们的饭也端过来。 结果周莹雪平静道， 我的助理只有我能指挥，你们不行，想吃热乎饭自己做去，都是大老爷们儿，自己没手没脚吗？凭什么指挥我的助理？ 在周莹雪看来，吴桐这四人故意不将进入壁垒的方法分享，还有事不跟他商量，这本就是把彼此划分的清楚一点，没什么不好的。既然你分得这么清楚，我肯定也要分得清楚一点。而且他还担心这吴桐如果硬逼着任小素给他们四个人做饭，他们很有可能以后就不用吃饭了。 不好意思，我就做了两个人的饭。 饭菜也很简单，就是酸辣土豆丝、番茄鸡蛋、炒野猪肉。这野猪肉还是任小素从西北来的路上碰到的那一窝。一旁吴桐等人干巴巴地嚼着压缩饼干，然后默默地看着任小素和周莹雪两个人吃热乎饭。吴桐冷声道， 这是安全屋，要注意隐蔽，不要乱用厨房。 既然是民居，那你这安全屋晚上亮着灯却没人做饭，煤气罐一年都不换一次，你觉得不会引起别人怀疑吗？千万不要小看邻居的观察力，你家什么情况对方都门清，甚至他都能记得你哪天包了一顿饺子。 周莹雪一边吃饭一边问道， 你那个线人有没有说周西龙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吴桐看了他一眼， 你的狙击枪最远的有效射程是多少？ 2公里之内没有问题。 任小素当时就惊了，他只是大师级的枪械技巧，又不是杨小锦那样的完美级，你还真敢替我吹啊。吴桐一听周莹雪这么说，忽然放心下来。 明天周西罗按照原计划会前往解放公园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是私人会见，届时周西龙所同属的情报机构将遍布整个公园，人数可能会有上百。 这么多，那我们不应该改天吗？ 吴桐看向周莹雪和任小素， 人最多的时候敌人的警惕心才最松懈，这次要倚仗周小姐的狙击能力了。 凌晨4点的时候，不少环卫工人便进入了解放公园，定点清除里面的垃圾桶，还有打扫落叶垃圾。但今天的环卫工人比较特殊，都是一些青壮的汉子。解放公园外早早就停了几辆冰淇淋房车，看起来像是卖冰淇淋的，其实里面早就有10多名工作人员忙得热火朝天了。车里有人通过耳麦说道， 10号位置，再次检查声音收录设备。 然后他们就听到耳机里响起12345678910的读数声，车里的人说道， 收录设备检查完毕，安装下一个监控点。 这样的工作都是情报机构的家常便饭，这是在控场，以免白天的私下会面出现什么问题。那些个监控点刚好卡死了所有进出公园的通道，以及整个解放公园里的渗透点。到了早上，开始有车里的外勤组成员换上运动服，轮流去公园里晨跑，看起来就像是普通壁垒居民一样。车里只剩下5个人一动不动地盯着屏幕监控，发现可疑人物后立马会推进监控画面来锁定目标样貌，截图留存，与数据库进行比对。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了将近6个小时，周西龙的车队才终于驶到了解放公园门口。他下车以后 在两名保镖的陪同下，慢慢地朝公园里面走去。这时已经是上午十点钟了。周西龙已是中年，两边的头发已经花白，一身藏蓝色的西装显着格外肃穆。他身旁的保镖还在不停地通过耳麦来调配人员。 6号位置补一个小组过来，7号位置撤离，伪装的太假了，回去写一份检查给我。 这人俨然就是周西龙身边的大内总管了，一切资源尽归他调配。周西龙坐到公园的一处长椅上，距离这里最近的制高点也有 1.2 公里，而且那两处高楼都已经被外勤组的狙击手给占据了。只不过周西龙要见的人迟迟没有出现，但周西龙也不急，就在长椅上淡定地坐着，而他的保镖就在他身后。不仅如此，附近灌木丛里还有一副全副武装的特勤在随时待命。直到上午11时左右，罗兰等人的车队忽然出现在公园门口，那肥硕的身影带着12名下属大大咧咧地往公园里面走去。他看到那些便衣外勤就仿佛没看到似的。罗兰本人戴着个墨镜，身后的周琦则打着哈欠，脖子后面还有个口红印没有擦掉。罗兰来到周西龙旁边的长椅上，乐呵呵地坐下，其余随从则分散在周围警戒着。就在周西龙以为罗兰身后的周琦会像自己保镖一样站在罗兰身后时，那周琦竟然大大咧咧地让罗兰往中间坐了一点，给他也腾了一个位置。让周西龙更加诧异的是，这罗兰竟然还真的给周琦腾了一点地方。一瞬间，三个人挤在长椅上的样子要多古怪就有多古怪，罗兰的体型差点把周西龙给他挤地上去。周琦继续闭着眼睛补觉。 你们俩，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哈哈大笑起来。 这是我庆氏之前的主席团秘书周琦。 还是本家兄弟，不知道这次罗老板来中原有何贵干呀？ 没什么贵干，主要是这世上有些人天生就适合当朋友，我这是来交朋友的。 周氏与庆氏相距虽然很近，但中间隔着山脉，大家谁也不见谁。这庆氏之主的哥哥为何会来与我周氏做朋友啊？ 我不是来和周氏做朋友的，而是来和周西龙你做朋友的。 哦， 我这个人一贯直来直去，听闻周兄你这一支在周氏内部支持研发核武，却一直干不过人家保守派的周世纪，所以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呀。 怎么个助法？ 这个先按下不说，我想知道周兄为何要支持研发核武啊？据我所知，中原已经十多年没有战事了，北边王氏财团与人为善，清河集团偏安一隅，孔氏财团又离你们很远，周兄这研发核武是要打谁啊？ 就非要拿来打人吗？建造核电站也是好事啊。 其实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也知道你心里的敌人是谁，在这方面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周西龙没有接话，而是转而问道， 庆氏真的已经有核基地了吗？据说连暴徒都没有找到啊。 有啊，当然有。 那为何打李氏和杨氏都没有用呢？ 这个 就算打这两家还有所顾忌，但为何打实验体的时候也不用？ 罗兰不说话了，周西龙哈哈大笑起来。 真的有吗？ 这是中原财团一直以来的疑惑，庆氏到底有没有成功研发核武？是真的已经研发出来了，还是说扯幌子骗人，让人不敢打他们的主意？这疑惑来源于两点，一方面是暴徒都没有找到庆氏的核基地。要知道，暴徒近些年在中原摧毁的核试验基地也有三五个了， 杀掉的极端科学家没有十个也有八个，一时间人人自危。现在竟搞得大家都不敢公开表示自己想要研发核武。他周锡龙不照样天天带着一堆保镖，甚至还重金招募超凡者？所以暴徒都没找到，那是不是意味着庆氏其实在故意混淆大家视线？另一方面则是，庆氏在西南的战争举世皆知，可是这场战争里面，庆氏甚至都没有用重量级的战术弹道导弹，既然有，为什么不用呢？罗兰认真道： 我在西南曾亲手利用核聚变产生的粒子流，穿过天文单位的距离，击杀上亿虫族。 周锡龙忽然不明觉厉： 是之前那次虫巢的时候吗？ 旁边的周琦终于睁开眼睛： 不就是晒个被子吗？这都灾变前的笑话了，你还要说多少遍啊？ 此时远在 1.8 公里以外的任小素正带着周莹雪走上一栋高楼。进入大楼之前，任小素看着外面的行人，身形顿了一下，但什么也没说。来到天台，任小素选择了一个最佳观测位置，默默地拿着观靶镜看向公园里面。这边的制高点因为距离太远，所以根本没有被周锡龙的随从纳入监视范围。似乎他们也觉得当时很少有狙击手能打到这么远的距离，那几个能做到这一步的狙击手也不会轻易对他周锡龙下手，毕竟周锡龙也不是周氏的掌权者。周莹雪在旁边一边嗑瓜子一边好奇道： 你看到什么了？让我也看看。 说话间，他还专门把瓜子皮小心翼翼地收拢到一个小袋子里，以免被人捡去纳入 DNA 数据库。任小素忽然放下观靶镜，虽然距离遥远，但别人他可能认不出来，罗兰那个体型他还能认不出来吗？只是这胖子怎么突然跑到中原来，而且还和任务目标周锡龙在一起？所以吴桐所说周锡龙今天约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原来说的就是罗兰呀。等等，之前任务短信里面说这周锡龙是主张研发核武，这倒是好像跟罗兰有点联系。而此时吴桐等人已经在解放公园附近溜达了，但迟迟没有按照计划进入公园。任小素把观靶镜放下，重新架起狙击枪来。周锡龙就在他的射程之内，要是这时候开枪，任小素还是有把握击中的。所以这就是各个财团都很烦敌对势力狙击手的缘故，实在是有点防不胜防。正面战场上，狙击手的角色定位还没有这么阴险，但是到了斩首行动时，狙击手就是连超凡者也要警惕的存在，毕竟超凡者也扛不住这么毫无防备的一枪。可是自己这要是开枪了，罗兰怎么办？怕不是分分钟被周氏抓起来？罗兰倒是肯定不会有什么大事，毕竟庆氏现在在西南也不是那么好惹的，不声不响间庆氏已经成了整个壁垒联盟最大的势力了。但对方把罗兰关起来，这倒是肯定的。周莹雪嗑着瓜子好奇问道： 没有开枪的条件吗？ 有，不过周锡龙旁边的人是我朋友。 周莹雪愣了一下： 所以你要放弃任务吗？ 话还没说完，他就看到任小素已经把脸贴上瞄准镜，开始认真修正弹道了。周莹雪嘴里的瓜子都掉地上了，这真的是朋友吗？所以朋友重要还是任务重要？任小素已经有了自己的决定，钱重要，而且他还有后续的计划。任小素并没有直接开枪，因为距离实在太远了，就连杨小锦都曾说过，射距超过 1.6 公里就算是他也没有办法保证百分之百命中，因为子弹跨越了太长的距离，以至于扣下扳机后子弹需要2到4秒才能飞到，这时间完全取决于子弹的飞行速度。在那一刻，子弹将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它不再是直线飞行，而是一个优美的弧度。这影响的因素例如地转偏向力、地心引力、风速等等，所以这段子弹飞行时间里难保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罗兰和周西龙的距离实在太近了，任小素完成任务归完成任务，但误伤到罗兰就不是他想看到的了。这场私下会谈持续了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任小素也不知道周西龙和罗兰具体说了什么，反正双方最终握手分别。旁边的周莹雪抱怨，这也聊太久了吧，两个大老爷们有什么好聊的呀，他带的一包瓜子都嗑完了。然而就在此时，他忽然感觉空气像是凝结了一瞬似的，就在这一瞬，任小素扣动了扳机， 让子弹飞一会儿。 周莹雪忽然回头看向解放公园里面，他看不到子弹的弹道，只能感觉到任小素那一刻的专注与坚决。那少年的侧脸棱角分明，对方全神贯注的顷刻间，侧脸就像是一件艺术品。此时解放公园里，已经与罗兰相距十多米的周西龙胸口上骤然绽放出雪花来。子弹穿透身体后，在子弹电射而至的反方向爆出放射性的血雾来。罗兰听到背后动静便骤然回头，他惊愕地看着周西龙的尸体，满脸全是无语的表情。 我他妈刚交的朋友。 双方刚才经过一小时的磋商，才终于初步确定了庆氏与周西龙的合作目标，后续还有很多事情都需要专业的谈判队伍来进行，可这刚谈好啊，对方就死了。罗兰下意识的就躲在一棵树后举起双手。 这他妈可不是我干的。 合作伙伴死了也就死了，要是再把他搭进去那就扯淡了。就在罗兰喊话的期间，他身后的随从已经全都围了过来，将罗兰死死地保护在中间，开始慢慢地朝公园外面移动。那防御之严密，外面根本都看不清罗兰在人群中的什么位置，就连周琦的指尖也已经凝聚出一团水汽，似乎随时都要大开杀戒。只是还没等罗兰他们走出公园呢，就立刻被周西龙的随从给拦了下来，说要拘捕他们。罗兰的随从想要反抗，但罗兰却笑道， 这他妈是人家的壁垒，咱们能跑哪儿去啊？行了，跟他们走一趟，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而任小素这边，他击杀周西龙之后并没有停下来，而是果断调转枪口，找到了吴桐等人开枪射击。仅仅是短短十秒钟，那四名 A 级杀手里便只剩吴桐一人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